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星期一嘅每日健康一小时咧，都会有佢出现啊！呢位就系周少祥祥哥喺度。早晨，祥哥。 喂，早晨，早晨 ，Rachel。 上个礼拜咧发生呢单嘅料咧，即系冇办法唔同你倾下。呢单都系唔系净系指香港，系大事啊！国际之间嘅大事咧，就系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退出咗呢个巴黎协定啊嘛。其实之前嗰个礼拜我已经话有啲风传出嚟咧，就佢有机会会退出噶啦。咁而家真系退出咗。咁祥哥你点睇咧？ 哎呀，咁啊嗱，预咗噶啦。佢喺竞选嘅时候都一早讲咗呢啲嘢噶啦，咁而家佢又系承诺下咗，就系去兑现啦。咁其实呢个谂翻转头又系好事嚟嘅， 唔好搞搞震啊佢。 唔系啊，就系、是、嗱，第一好事咧就系、是，如果佢唔哋唔退出咧，美国喺度赖赖猫猫咧，一样话拖下拖下，根本仲衰吓，即系佢可以啊话我唔退出，但喺度又做啲唔做啲嗰只啦。但系而且美国退唔退出咧，根本影响力唔系咁大嘅啫，原来 点解咧？ 美國只係佔碳排放全世界15%，即係七分一。 我相對佢中國嘅爭好遠咯、 啊。反為而家咧，佢一話退出咧，全世界鬧爆佢，咁就激起咗好多民憤啦。 佢啲企業咧，美國啲企業自己做呢個話決定。 係同埋啲州長啊嗰啲，佢自己即係變咗個矛盾係即係加劇咗，大家睇到啦。哦，原來有衰仔嚇咁樣，咪個個指住佢鬧咯。咁、反為團結咗其他嗰啲咁多國家咯，就。做到呢就係、是、有人睇出呢就係話對中國好有利、其實係即係益咗習大大咁樣、因為呢你美國唔做領導而家咪中國做領導囉、德國咪做領導囉咁中國拉埋德國同埋、甚至俄羅斯咁樣美國咪被孤立囉、就係講咗美國你自己放棄咗呢一個領導嘅地位咁樣啦咁呢我諗起一件事、就係、是、其實呢一件呢一次美國退出咧，係引起咗我哋好多人嘅思維嘅。大家都聽到咩叫本土化啦？呢一個好典型嘅本土化思維嚟嘅。咩、叫本土化思維？就係話 America first， 冇理咁多，外邊啲嘢唔好搞，我哋閂埋門，我哋自己搞掂我哋自己。嗱，佢哋蝦我哋，我就唔好理噶啦。總之個地球咧冧咗關我鬼事咩？ 咁孤立自己咯。 係、不但只係咁。我諗起咧，差唔多30年前咧。有一本書，長哥向全世界推薦嘅嚇，而家你去公共圖書館都揾到嘅，個作者係叫馬爾公，馬爾公教授， 嚇、 呢本書叫《一百分媽媽》，有冇印象咧？冇啦，都唔係你個代理，未出世啊！一百分媽媽，咁啊，呢本書講乜嘅咧？佢就話咧，如果你係一個好媽媽啦嚇，你就係日日喺度整好啲飯餸啦，就搞好個經濟啦，屋企啦，打掃得窗明幾淨啦。你只係40分嘅啫、 哦， 即係唔合格嘅、你如果係令到奶奶好開心啊，同老公一齊即係好融洽相處啊，你又識教仔啊，你都係得60分嘅咋？ 哇！咁做人新抱好艱難喎、真係得60分。 點解咧？你點去攞埋嗰80分、90分咧？嚇，佢話好簡單。你想象下有一个鸟巢雀仔嘅窦喺树上边啦吓，佢将个鸟巢整得几靓都好啦，好干净啦，好现代化啦，好舒服啦。但系嗰佢哋个鸟巢就喺一条树枝上面噶，个树枝已经系裂裂地噶啦。咁啊，你咪个树枝冧咗落嚟，咁你咪啲蛋咪跌落地下，你个巢咪烂晒咯。所以你咧就要睇埋条树枝嘅。仲有啊，條樹枝就算係所有樹枝都咁正啦，你起喺嗰度好好啦。如果棵樹已經枯咗嘅，即係樹根已經爛曬嘅，咁啊好快就成棵冧落嚟，咁你一樣係唔掂咯。所以你要做一個一百分媽媽咧，你要關心你嘅社會，你係條樹枝，你要關心成棵樹，就係呢個世界呢、這個地球。咁咯，嗱，30年前有好多嘢佢未預料到噶，仲未諗到有微波爐啦，更加唔會諗到而家屋企有 HiFi 有 modem 嗰啲嘢啦嚇。咁但係佢講嘅嘢好多係好應驗嘅，即係屋企裏面幾多污染物啊，同埋我哋食嘅嘢幾恐怖啊咁樣啦。咁我諗而家香港咪係咁咯。一間我哋請位嘉賓嚟同大家講下，你淨係閂埋門睇住我哋香港搞環保啦嚇，整乾淨個海港啦，而家乾淨咗啦嚇，冇咁多紅潮啦，我哋啲空氣又點搞啦？唔夠噶，冇用噶，我哋要睇成個即係大氣候咯。30年前長哥講話，你要香港點咧，一定要中國乾淨。 系嘛？你要个地球点咧，一定要中国干净。 嗯， 而家咪正验晒咯。如果中国我哋个个都系好似而家咁吓，又买车啦，诶，一间又成日就飞来飞去啦， 去放， 买埋咁多嘢，整埋整到咁污糟啊，污染得咁犀利，香港咪唔掂咯，全世界个地球都唔掂咯，就系咁啫嘛。所以一百分妈妈吓，我哋做啊一百分地球公民，唔系净系睇自己啦。好似特朗普呢一单嘢咁吓，佢净系睇美国， 嗯， 吓、假定佢真系有道理，其实冇道理噶，佢讲好多嘢吓，咁假设系都好啦，你美国就算真系咁掂啊。个地球冧咗，你美国咪一定一样唔掂咯。咁、好啊，而家就全世界就指住佢吓，即系大家都觉醒啦，知道吓，我哋要搞掂自己。香港人成日都系咁噶，本土本土吓，我哋话我哋自己香港人啦，以前历史唔关我事啦，而家人哋嗰度有冇咩民主关我鬼事咩？咁样吓，即系咁样咯，一样同埋。 但 系 长江在你看来系咪开心嘅咧？即系因为我哋中国内地咁样，即系中国啦，喺呢一个嘅协定里面，佢位置咁重要嘅时候，咁即系其实香港都要配合噶啦，咁对于香港即系做开环保嗰班朋友，佢哋会唔会得到更加多嘅支援咧？ 嗱呢一个咧要睇下新一届嘅政府点啦。仲、有一样就系、是、咧，而家你知唔知香港落后过中国好多啊？即系中国嘅政府好多，好多喺内地就执行咗嘅嘢，香港都未喐啦吓。咁、样啦，我哋系落后人哋噶。你话中国咩吓？中国而家好多方面我喺呢度讲好多次啊，系能源嗰方面系领先嘅、我哋甚至连而家连单车各大城市行出去就有单车踩咯。香港有牌都唔知讲到几时咁样咯，嗱，应该听下我哋嘅嘉宾讲啦。不过咁咧，今日好特别啦，一定要听大家，想大家听一首歌。喺呢首歌咧，好多个电台佢哋竟然系冇存货，搵唔到嘅。我谂你都冇，嗰时我问过吓，咁啊而家听翻咯。喺二十几年前咧，阿长哥就有份咧就去批钱啊，就系、喺政府有一个基金咧，就系、喺世界环境日。就是请一位香港的作曲家呢、就同埋填词呢就作者一首歌、是世界环境日嘅即係主题曲啦吓。咁、呢我哋请咗林敏儀嚟到写嘅、李克勤唱嘅、就叫做若是有一日。呢首歌呢都唔系行货嚟嘅，通常违约嘅作品呢你俾咗钱佢写系咁写边写首歌俾你啦。呢、首唔系啊，呢首系好，我觉得系从艺术嘅角度嚟讲系好，一早就应该上咗流行榜㗎。而家再听一次啦，佢留意个歌词喎、 若是能保护周遭的境况，一切都更理想。若换上清静美好的境况，心里就更开朗。若是有一日挤迫的都市不再听到噪音，若令到海面再不会污染，心里就更兴奋。谁人愿意平日行过废气中的工厂，齐齐来令环境更美，每一个人健康。世界里原是你我同行，到每处应要感受清新，为何令身边变作灰暗，布满了烟尘。是能保护周遭的境况，一切都更理想。若换上清静美好的境况，心里就更开朗。 嗱，呢首歌咧个歌词提醒我哋咧，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好唔掂咯。我谂林敏儀就可以讲到俾大家听，哇！将来我哋有好多嘢咧就冇办法忍受噶啦。同埋咧，如果大家一齐合作咧，我哋仲有一个绿色嘅未来嘅。 谁人愿意平日行过废气中的工厂？齐齐来令环境更美，每一个人健康。世界里原是你我同行，到每处应要感受清新，为何令身边变作灰暗，布满了烟尘。若是能保护周遭的境况，一切都更理想。 若换上清静美好的境况，心里就更开朗。若是有一日挤迫的都市不再听到噪音，若令到海面，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咧就系6月5号啊！长哥提我哋啦，今日系世界环境日，咁啊今日咧即系借住今日呢一个叫世界环境日嘅日子，希望大家关注一下个环境啦，关注一下个气候嘅变化啦，我哋系咪可以做多啲嘢咧？长哥今日咧都揾咗位嘉宾上嚟同我哋倾偈。 系啊，嗱，香港人咧吓、都系净系睇自己啦，好多时、我哋仲系以为咧香港系冇乜事嘅吓、你哋讲咁多，算啦。 哇，咁好落后啊，仲系咁谂。 系啊，全世界好多。很多人都知道个地球而家好唔掂啊！美国人自己都知啦，喺日本啊，喺大陆里边咧吓，啲人都知噶，系香港人唔知啊！我哋好好彩，打风又冇乜打到我哋吓、地震又震唔到我哋， 落大雨又冇我哋份。 系咯，我哋好彩吓，前两日台湾都唔掂啦，系咪先吓？咁、但系，其实。我哋嘅环境唔系真系大家谂到咁掂咯，吓、有咩医药啦？嗱，香港有一样好特别嘅就系我人口好密集啊，吓、有咩事咧？少少事咧，我哋就会好好大灾难咁啊！咁、我今日咧就请有一位灾难专家嚟吓，我觉得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咧阿 Stanley 咧佢系网台嘅主持人咧，佢喺网台嗰咧就叫中原吓、可能好多人听过佢爆料噶啦，佢系真系爆料专家。点解咧？好多嘢我哋平其实我大概都知噶，但系原来佢咧就好努力去揾好多嘢，就访问好多人，而且咧又有好多特别嘅消息来源啊，咁、就系好多人听咗之后系咪真噶吓？咁、好啦，今日啊等佢自己上嚟同我哋讲。喂，欢迎 Stanley。 早晨 Stanley。 咁啊，多谢阿长哥介绍我啦。 系、长哥就嗌你做爆料专家、 有咩料爆今日？ 我今日爆嘅料，我谂其实同大家都息息相关啊。如果大家问大家核电呢一样嘢，大家会谂起啲乜嘢？核电厂， 切尔诺贝尔咯，即刻谂起 大亚湾咯， 大亚湾啦，啊，其实原来大家只系谂到大亚湾啦，切尔诺贝尔核电厂 最熟悉啊嘛， 系啊，其实原来成个广东省咧，我哋又俾20个反应堆包围住，即系唔单止大亚湾，系啊， 但呢啲数字真系唔知道，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即系细心留意啦，其实核电厂啊，或者系呢啲咁嘅核设施咧，同我哋嗰个嘅环境咧系好密切嘅。咁先讲大亚湾咧，其实佢距离我哋香港嘅市区咧最近咧就系只系50公里嘅啫。咁、而原来全个世界咧夹埋嗰个嘅核反应堆有超过400几个吓、至今咧运作到而家咧已经系大约有6个反应堆出咗事。咁、即系话计翻算个比率咧系有 1.2%。 哇！ 吓，咁即系话100个反应堆里面咧有 1.几个咧就会出事。你谂下啦，我哋而家喺香港邻近地区，即系先讲广东省啦，有20个嘅反应堆围住。 我哋算唔算高啊？呢、這个比例即系比率啊？如果俾20个咁嘅反应堆包围住我哋，算唔算高？定有啲地方系再多啲噶？ 嗱，头先我哋讲过啦，全个地球啦反应堆有超过400几个啊嘛。而家喺中国。即系运行紧啦，或者系建筑中咧，夹埋咧就接近有60个，系、啦。咁其实所以即系话，成个中国有成接近1/3嘅核电厂咧喺广东省，咁、即系一个系即系一个核电嘅重镇，即系重要嘅省份嚟嘅。咁、而且咧，其实喺核电厂咧包围住咧，就喺我哋身边咧，就系由50公里去到100几公里，去到200几公里不等。 哇，好近、 但系最为我哋熟悉嘅都系大亚湾嘅核电厂、但可唔可以同我解释多啲？头先你话有20个包围住我哋香港呢个地方，仲有啲乜嘢地区啊？可唔可以？ 啊，其实成个广东省咧有几个主要核电嘅厂区，譬如系江昌嘅核电站啦、阳江啦、近我哋嘅大亚湾啦、岭澳啦，同埋即系比较远少少嘅防城港啊，以至到。最比较近我哋其中一个咧就系台山核电厂，佢邻近屯门咧龙鼓滩嗰边，最近香港咧就系大约系100公里、如果去到市中心咧，大约系130公里，咁、所以即系拍得上同大亚湾嘅。 系咪我哋因为人口多咧，中国所以需要咁多核电厂去发电，定系点样咧？ 系啦，我哋就成日都听啦，喂，因为我哋要发展经济嘛，所以我哋要更多嘅能源，咁而核电咧就系我哋其中一个即系能源嘅主力来源之一啦，咁的而且确系嘅。广东省其实佢有好多嘅重工，有一个 发电厂喺里面啦，我哋需要好多电力啦。咁而同时就係话其实而家有好多新嘅能源出现啦，例如风力啊、太阳能啊、潮汐嗰方面呢已经开始呢即係个技术呢逐渐成熟囉。就反而而家就係好多国家对于核能嘅应用同埋发展呢佢哋会却步，甚至去反思究竟系咪重用一啲比较有潜在危险嘅核电。 咁所以 係啦，欧洲好多国家都话去到几一年呢吓十零廿年之后呢我哋冚唪唥核电冚唪唥执晒佢㗎嘛。 我想是比较大家关注核电呢就是应该在2011年3月11号就是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件、令到世人再一次敲响个警钟，就是我们要反思究竟核电是不是安全呢，就算它是起在一些远离人烟的地方，譬如海边，是不是代表它发生问题之后是没有问题、大家看回2011年的核福岛的泄漏事件就知道、原来它不单止影响日本的本土，影响大个整个大西洋、甚至乎是整个地球里面的海洋的生物都受到这些核辐射泄漏的影响。 但头先呢即係长哥都讲㗎嘛，即係内地呢喺环保嗰个措施话即係有啲政策上面比香港系进步咗好多㗎嘛。咁、你举例咗讲即係譬如潮汐或者风力啊咁样阳光嘅发电、其实我见报纸都成日卖内地都做好多㗎，咁呢方面会唔会即係可以慢慢咁样即係做多啲嘅呢你睇。 是的，其实是做緊呢一样嘢，而同时就係话我哋中国有固有自己嗰一套嘅标准特色㗎嘛，係咪咁以台山个发电厂为例啦，其实台山嗰个发电厂呢嗰个问题呢就在于我哋系全球第三代嘅核电技术嘅白老鼠。点解咁讲呢，因为台山呢个核电厂呢佢系由呢个法国嘅电厂啦同埋中国嘅即系广电核嘅公司呢就合资经营嘅。咁佢用嘅技术呢就係嚟自法国。问题就係啦，法国呢间公司呢佢哋係用一个叫压水式嘅第三代技术。这个技术呢喺设计呀同埋建造上面呢係不断有出现问题嘅。係呀。咁原先点解我话台山呢个核电厂系成为白老鼠呢，其实喺05年嗰阵时候呢荷兰系用呢个技术嘅。但係用即係已经系建造咗即係超过差唔多成十年啦，但係仍然未投产喎。点解呢就因为搞唔掂嗰个设计图嘅问题啦，同埋里面嗰个建筑物料啊，甚至乎里面嗰啲零件嘅问题。咁所以呢佢哋只系原本系兴建两台嘅核反应堆，而家只系保留一台，第二台都取消唔用啦。咁、仲有一个机会，我哋本来唔系白老鼠嘅，其实法国电力公司佢自己喺大约系09年嗰时呢都兴建另一台嘅，都系叫做第三代技术个压水式核电厂啦，同样系发现啲材料啊、设计啊、施工上有问题。原本咧喺2018年投产嘅，到而家都即系迟迟未完工咯。咁所以变咗而家台山核电厂用咗呢个技术之后咧，就成为全球即系第一个嘅白老鼠，就系用呢一个核电嘅技术。咁呢一个技术其实而家就系连佢哋自己本身嗰个技术供应商都未能够即係完全掌握到嗰个技术啦同埋个安全措施。但係就我哋就要急就章，就要将呢一个台山核电厂呢赶及喺今年年底之前呢就係、想去投产投入服务。咁所以话我哋係会隐藏咗一个忧虑喺呢一度啦。 咁咪几危险喎。 佢有啲咩情况出现㗎，如果真係个技术做得唔好㗎。 其实嗰个问题会喺边一度呢，因为核电技术呢系一个即系几高水平嘅科技嚟嘅。咁佢背后一定要有一个母公司呢，即系佢哋嗰个叫第一嘅责任监督呢去提供呢个技术嘅监管喺呢一度。咁如果本身佢哋嗰个技术监管嗰个技术或者系个设计施工都未能够完全即系攞到个批文，而我哋攞咗嚟用嘅话呢，其实就会隐藏一个隐忧囉。咁其中一个隐忧呢就系话呢个台山核电厂里面所佢嗰个水泥嘅基座啦，同埋嗰个即係水泥罩啦、混凝土啊，佢哋嘅钢筋啊，同埋佢哋嘅柔韧性呢係未达到达标。即係万一有泄漏嘅时候或者用耐咗，咁佢会有老化嘅情况出现㗎嘛。咁呢度呢就会可能产生一啲嘅问题囉。 如果捱到几耐㗎嗰啲钢筋咁样。 预计呢就係、譬如好似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啦，佢哋泄漏咗之后呢就起咗一个叫石棺罩住。佢哋只能够呢就係、cover 到100年。即係100年之后呢佢可能会出现老化啦、裂痕啦嘅问题囉。咁所以切尔诺贝尔100年之后呢佢要再重新覆盖过。咁、至于台山核电厂嗰、能够用几耐呢，咁呢个都要睇返佢哋嘅数据啦。而同时就係本身佢用一啲比较未合标准嘅材料去 建造嘅，咁就会产生呢个问题啦。 嗯，所以今日咧，阿 Stanley 上嚟同我哋叫爆料啦，都唔系话净系爆唔爆料，系讲一啲咧，即系可能系我哋喺媒体主流媒体未必会成日听到嘅呢新闻，但系佢呢啲资料咧，可能透过唔同嘅即系互联网啊或者其他途径就掌握到，然后同我哋去分享，睇下我哋咧，即系其实喺我哋嘅身边咧，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有啲嘢唔系逼到埋墙角嘅时候咧，我哋唔会注意嘅。咁、而呢个部分似乎逼到埋我哋墙角，但我哋又唔够资料， 埋喺墙角 又唔知道自己埋咗去。咁所以今日咧 ，Stanley 一阵翻嚟咧，我休息一阵先啦，再同我哋讲多啲呢方面嘅资料好吗？ 好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今日喺世界环境日啦，长哥就请咗位嘉宾上嚟啦。长哥就形容佢为爆料王，咁只不过咧，佢其实系对好多嘅资料啦，好多对关于环境嘅资料都有研究嘅，就系 Stanley 喺度啊。早晨 ，Stanley。 早晨啊，大家好。 不过长哥咧，头先我想反而问翻你，即系我都知道咧，你对于中国嘅核电史咧都有啲研究喎，系嘛？ 嗯，唔好讲研究啦。不过作为中国人咧吓，我哋真系要了解点解中国搞嚟搞成咁啦、连中国自己好多嘅专家啦啊，同埋平民百姓都知道咧吓，就系、是、中国而家系面临亡国嘅灾难性嘅威胁。亡国就系、是、中国系住唔到人噶啦，就嚟、我哋个环境唔容许我哋咁搞落去。咁啊，点解咧？呢一个咧，我而家话中国而家好多希望啦吓，我哋好多绿色嘅发展啦、但系而家中国仲有好多后遗症咧，系两代之前佢哋搞落噶。我哋系讲紧1950几年、1960几年嘅时候，嗰班人嗰阵时佢哋点谂嘢嘅咧？代表就系李鹏总理啦，即系佢哋嗰一辈啊，佢哋咧就系用嗰啲嗰阵时喺苏联学翻嚟嗰啲咁样嘅旧式嘅科学观咯，就系嗱，佢哋搞出三合工程啦。你聽過南水北調啦，就而家就起核電廠啦，呢啲冚唪都係同一種思維嚟嘅。咁咧，佢哋冇諗到而家有一個綠色嘅即係嘅可能性啊、希望啊咁樣啊嘛。佢哋搞埋啲咁嘅嘢嗱，喺中國嗰陣時佢哋諗啦，我哋唔夠電啦，咁啊點咧嚇？即係又燒煤又污染啦，又係同埋又貴啦，咁咪搞核電出嚟咯。核電得㗎，我哋會搞掂。但係中國人唔識核電㗎嘛，咁你知唔知點嚟先？先咧就去同法國買咗啲技術。咁啊，起咗核大亞灣啦，1990几年嘅時候啦，20几年前嚇。咁啊，大亞灣嘅技術咧，就係、是、以前我就喺呢度爆過噶啦嚇，就係、是、英國同埋法國一人一半噶嘛。佢哋兩國自己都未搞得掂，喺中國呢度起咧，就係嗰陣時幾多醜聞又鋼筋又漏啦，好多嘢都啲零件就砌唔掂，起到半島又要翻去巴黎度重新設計過啊，嗰只咁嘅嘢啦嚇。咁啊，其實好牙煙噶嗰陣時已經好啦，跟住咧。中國又諗啦，點算呢？就同蘇聯買咯，買埋蘇聯嗰啲舊都唔舊嘅，人哋都唔要嘅核電廠，就買咗翻嚟咧，好似做航空母艦一樣，自己學人砌啦，將人啲舊技術已經係落曬五嘅技術，自己學砌喎。吓咁啊，就砌啲出嚟咯。头先我系讲嗰60个咧，吓系咁砌出嚟嘅。 就咁样砌出嚟。 系啦，而家咧就系、是、又话去法国买啲新嘅第三代嘅咩技术啦，咁样。好啦，听阿 Stanley 讲下。 系啊，其实即系中国咧，佢哋而家就进入呢个核电厂大跃进嘅时代啊。咁即系话咧，就起咗好多唔同嘅核电厂啦。问题就系、是、佢就以为系集国家之大成咧，即系东拼西凑就以为系最好嘅技术。问题就系出喺呢一度啦。咁除咗台山有发电。厂嗰个问题之外咧，其实原来喺浙江啊或者山东，佢哋用另一个国家嘅技术就系美国啦，系啦。咁呢个美国技术咧，咁我哋都以为啊，美国一定系用一啲好先进技术啦，冇问题啦。咁而呢个技术嘅来源咧，个源头咧就系嚟自一间公司叫威斯汀嘅公司。咁威斯汀其实喺即系 出名好噶。 其实本身咧，佢哋喺上个世纪咧，就主要喺美国咧，就系担任一个即系领头角色，系提供呢个核电技术，同喺民间啦，就系作为兴建核电啊或者核电技术嘅即系供应商啦。 咁听落好似好安心咁。 系啦，咁而同时咧，其实核电咧，即系喺其他唔同嘅国家咧，即系已经渐渐即系。叫式微啦，连到呢间咁嘅公司咧，即系啱啱咧就已经系喺今年咧就执咗粒。 哦， 系啊， 吓， 系啊， 领头大执咗粒， 执咗粒。 咁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中國有啲核電廠嘅技術咧，嚟自呢間公司嘅。如果佢執咗粒之後，咁即係咧，我哋就冇咗呢個叫技術供應啦，同埋冇咗個保養。 因為你頭先都講噶嘛，要有嗰啲嘅人員喺度做一啲保養嘅工作或者技術嘅支援噶嘛。 係啊，那個核電廠唔係起完之後就冇事啊，因為其實佢係一個需要即係每日24小時咁樣監控嗰個技術啦，咁同埋要睇下佢個零件啊，佢個運作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本身呢個威斯汀咧，其實咧。其实佢哋即系运作咗咁多年啦，但系就因为经营不善啦，同埋佢哋第三代呢个所谓 AP1000 嘅技术呢仍然出现咗好多设计上啊，同埋运作上嘅问题。咁、原本呢喺美国嘅南部有两个州份呢都系用呢个 AP1000 嘅新技术去起嘅。但系到至今呢都系未能够完成兴建啦同埋投产啦，就是、因为技术出现问题。到最后呢连带呢间公司呢因为即系亏损超过170亿美金即系资不抵债，咁搞到呢就系需要执笠收场。咁即系话而家呢我哋中国有一两间嘅核电厂里面嘅技术系嚟自美国呢间威斯汀公司，但系呢间技术供应商执咗粒之后咧，即系冇保养啦。就正如我哋而家用紧嘅手机坏咗咯，咁唔通揾边个去修理咧？唔通喺 Google search 啊？我哋点样去处理或者系检测嗰个核电厂？ 手机维修都易搞，核电嘅技术搞唔掂啊嘛。 问题就系话，譬如我部 iPhone 嘅问题，唔可以睇翻 Android 嗰部嘢系咪嗰啲技术可以兼容啊嘛？因为每一间核电厂佢或者核电公设计公司佢研发出嚟嗰个技术，或者里面嗰个嘅软件啊操作模式咧系有唔同啊嘛，系大家独立唔同嘅系统嚟噶嘛， 可能 系 秘密嘢添。 系啦，咁即系你好难话，因为我用 A 个技术冇咗之后，我用 B 嘅技术可唔可以 cover 或者摆落去？呢、這个系唔可能嘅事。 但系唔会停噶嗰、那个嘅即系核电厂，因为嗰个母公司都唔喺度啦，咁你冇人搞喎， 咁 咁 就变咗就系自己研发、自己维修、自己监管。 好危险 啊！政府有一样嘢就系我怕心口，我哋点惊吓？人哋执啦唔紧要，我哋啲人都会搞掂佢。佢系咁谂嘢啊嘛。 其实咧，中国核电安全总局咧一直咧都追住呢间公司咧，问佢攞一个即系叫做监控啊，或者系一个标准嘅操作守则噶啦。但系到佢执笠之前咧，都未叫做攞到，系啦。所以问题就系话，咁啊，既然而家即系洗湿咗个头啦，搞到呢个烂摊子出嚟啦，咁局住都要自己去监管翻啦。问题就系话，好多时咧，我哋睇翻啦，切尔诺贝尔核电厂啦、三里岛啊，甚至乎日本福岛啦、其实里面嗰意外咧，背后咧都系一啲人为嘅因素或者监控出现咗问题。切尔诺贝尔依家核电厂嗰个爆炸就系正正系因为人嗰个人为疏忽而导致引起。咁、所以咧，我哋冇一个好嘅标准，而如果我哋嘅施工嘅质量亦都有问题，即系将嗰个风险嘅系数咧。增加咗好多。 咁但係 Stanley 啊，即係我哋冇計喎。作為小市民，我依家知道呢啲嘅真相啦。咁但係我聽完只有驚嘅啫，我感覺好似冇嘢可以做到咁嘅。 咁啊唔係嘅。咁啊，其實香港政府同廣東省內地咧，佢哋都有一個叫大亞灣嘅應變計劃嘅。咁佢亦都有香港咧天文台亦都會監控我哋嘅水質啦。我哋嘅核輻射嗰個嘅含量啦，同埋食物安全咯，咁而同時亦都香港政府亦都有一個即係核災難嘅應變嘅演習，不過咧就未即係覆蓋到我哋嘅市區，只係去到東平洲嘅啫，因為最近大亞灣核電廠嘅香港嘅土地咧就係東平洲，係啦，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居安思危啦，同時就係話我哋要多啲主動去認識核電嗰個嘅安全，萬一真係遭受到啲核輻射，我哋可能真係需要去撤離啊，或者去保護自己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啦？ 我哋可以撤去邊啊？香港咁細， 係啦，咁呢個亦都係要交代翻港府啦，或者公眾人士，我哋一去諗，萬一真係需要我哋要去撤離香港呢個地方，或者暫時去唔同嘅地方暫避，我哋有冇一啲嘅交通指揮、食水啊，以至到嗰個人流管制安排咧？咁我哋可以防範於未然，同時我哋以一個最壞嘅情況打算，我哋真係緊急撤離嘅時候，我哋要向邊度走咧？ 我哋冇得走嘅香港， 咁細， 如果我哋就係揾幾百萬人即刻運曬去馬尼拉咩？冇可能噶嘛，所以我哋更加要關心呢啲咯。政府而家可以鼓勵我哋用多啲太陽能噶嘛，買少啲佢啲核電啊咁樣，我哋可以慳翻好多電噶嘛。喂，今日唔好講又講成日都講核電啦，又講其實我哋仲有啲更加埋身嘅嘢咯， 例如 土嘅嘢啦。 例如其實我哋中國人都係食米嘅民族啦，咁原來其實我哋而家食緊嘅米咧。 都有問題嘅。咁其實幾年前即係傳媒已經爆出過，就係我哋食緊嘅米咧係含有重金屬，就係嚟自國內啦嘅米啦。咁呢個重金屬叫鎘。其实食咗落肚之后咧，就会损害我哋肝脏、肾脏啊，亦都会加重咗我哋嗰个骨质疏松嘅问题啦。严重咧就会导致儿童嘅发育不良啦，甚至乎系影响我哋下一代嗰个身体健康嘅吓。咁、因为而家其实国家即系中国都公布咗啦、有超过十分一嘅土地咧系受到中度以至到重度嘅重金属污染，即系话我哋如果我哋食嚟自中国嘅米咧，每十碗饭咧有一碗咧就含有呢啲重金属。 嗯，咁对于即系好多香港人嚟讲，佢可能放心噶咯，因为佢哋可能食嘅系日本嗰啲嘅米、泰国嘅米，咁其实嗰啲米有冇问题？ 啲菜咧，生果咧， 嗱，咁只系米咧，只系其实个问题嘅一部分啫。咁我哋最主要问题就系因为中国有好多嘅耕地啊，有超过五千亩嘅耕地咧，系受到唔同程度嘅污染。咁我哋九成以上嘅食物都系嚟自国内噶嘛。咁除咗米之外，我哋嘅蔬菜啊、瓜果啊，甚至乎我哋嘅牲口啊，都系嚟自国内噶嘛。咁而重金属呢样嘢有个特性，就系咧佢就会累积喺体内，好难被排出嘅。咁当佢去到一个临界点嘅时候咧，就会令到我哋身体咧就出现好多嘅问题啦，器官嘅衰竭啦，甚至严重会诱发一啲癌症嘅病。 咁你食生会唔会有问题噶？长哥，我本身中意食生或者中意食蔬果嘅， 咁啊更加要食呢啲咯。 点解啊？ 因为你煮熟咗佢，嗰啲重金属咪更加毒性更加犀利咯。凡系化学物质都系你一加热咗佢，佢就更加 即系想食生就比较好啲啦。 身 体避唔到， 就更加要食生。 哦， 同埋你食生之后，身体抵抗力强咗啊嘛，你排咗其他毒落去，咁啊再入啲毒都可以顶得顺啊嘛。 嗰啲好劲， 就冇 咁爆筋。 有排都未够你食香肠劲啦，有排都未够你食鱼蛋劲啊。嗰啲致癌物质先犀利啊，午餐肉嗰啲先至系嗰啲啊嘛。 不过长哥，你头先俾好大提醒嘅，因为就系即系两代之前嘅中国嘅政策啦，咁啊搞到依家我哋要面对。但如果我哋依家都唔正视咧，咁啊两代之后又系咁啊。 而家改咗噶啦，而家即系佢个替人咧唔同咗，咁呢个都系好消息啦，可以咁讲。但系就要等几十年咯。 咁我相信慢慢啦，即係有时真有啲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慢慢经过嘅。今日啦，长哥就揾咗阿 Stanley 上嚟倾偈啦。即係喺呢啲部分呢，我哋成日都觉得无能为力咁样。但係咪真係无能为力嘅呢？譬如你话食嘢嘅部分啦，就算头先我哋讲核电嘅部分啦，其实喺我哋自身嚟讲，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呢个部分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啦。一阵返嚟呢，我哋仲有一节嘅时间呢，可以同阿长哥啦，同埋阿 Stanley 一起再倾偈。 原来生活好快乐， 每日健康一小时。 继续咧，同阿长哥今日揾嚟嘅嘉宾咧，就系 Stanley 倾偈啊。头先阿 Stanley 咧就爆咗好多料啦，呢啲料咧并非系我哋平时喺主流媒体嗰度咧睇得到嘅，咁但系同我哋日常生活都系息息相关。咁啊，一路听其实有啲惊啊 ，Stanley， 即系好似同我哋都好切身嘅关系啦，好近，好埋身。 但系然之后我就想赖啦，觉得呢啲系政策嘅问题。我作为一个小市民，我都好似冇嘢可以做到咁样，系咪咁样咧？嗬？ 其实又唔系，我哋以为即系人言微轻啦，我哋每一个市民好似做唔到啲嘢改变呢个世界。改变唔到政府，同时又我哋可以由自己出发，例如我哋好关注我哋食物安全嘅问题啦。咁即系我哋头先都讲过啦，啊，原来食红肉啊，或者嗰啲香肠啊、午餐肉，即系佢个致癌成分啊，或者系佢面毒素咧系比较高啲。咁我哋就可以喺食物上边咧就选择，既然可能系食普通嘅加工制品啊、肉类，或者系食即系常规耕种嘅蔬菜都系有毒嘅。咁一个一百单位嘅毒，同埋一个十个单位嘅毒，两害取其轻，我哋拣啲冇咁毒嘅嘢嚟食啦。咁同时咧，我亦都可以多啲去留意食物嘅标签啦，即系知道佢嘅成分啦，拣一啲对自己身体有益嘅嘢。咁我哋减少毒嘅吸收咯。我哋现代人咧，感觉而家咧就好似系做紧一个一边吸毒就一边排毒嘅过程。其实睇下边一个嗰个嘅增持系比较犀利啲。如果我哋吸收嘅毒系多于我哋排出嘅毒，咁我哋身体咪每放越下咯，咁所以我哋都可以透过喺注意自己饮食上边啊，家居环境安全啊，减少用一啲好多化学啊或者系人工嘅添加剂啊、化合物嘅嘢咧，去减少我哋身体吸毒嗰个过程或者个剂量。 嗯，咁呢个真系要我哋要好留意咯，同埋你话日常生活我哋食嘅嘢啦，即系食嘅嘢呢个已经好大部分，我哋日常生活点样改变我哋饮食习惯呢？即系平时食开红肉嘅呢个部分，我哋可唔可以去改变呢？即系其实系咪食素或者食生真系会好啲呢？你觉得？ 其实相对嚟讲系好啲嘅，咁始终就系我哋食素咧，蔬果里面咧瓜菜啊，或者里面嘅纤维咧，系帮助我哋肠嘅蠕动啦，加快我哋嘅毒嘅排出啦。 系啊。咁所以我哋即系唔系话叫晒所有人都唔食肉，而系我哋可以多啲嘅菜，少啲嘅肉，咁啊逐渐将个比例咧就加翻多啲咯。 系，咁好多家庭主妇都会即系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如果讲到屋企嘅部分，即系用少啲化学嘅物品或者即系一啲嘅清洁剂，咁但系嗰个家居清洁又真系必须要做嘅喎。咁呢度又点样取舍咧？ 嗱，譬如好似我屋企咁啦，我哋就会用梳打粉啦，用白醋啦，甚至乎用自己制作嘅酵素啦，用茶籽粉啦。咁其实呢啲都系数千年以来我哋民间家庭里面用开嘅嘢嚟嘅，即系梳打粉已经系一个好。好好用嘅万能 清 洁剂啦，咁所以唔系话我哋一定要用某个牌子啊，或者某间大公司嘅清洁用品，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对环境少伤害嘅，系唔会即系造成大污染嘅， 同埋冇咁易激发鼻炎敏感嘅。如果利用呢啲天然嘅即系成分，然之后去清洁屋企，其实几好用 咯。 我觉得 系啊，即系用得化学洗洁精多都会烂手咯。咁但系如果我哋系用一啲醋啊，用酵素啊，用梳打粉咧，咁就呢个问题咧就可以避免好多。 但改变咗我哋嘅习惯，又点样改变成个社会咧？ 啊，呢、這个就同我哋每一个人嘅消费行为有关啦。吓、咁如果我哋大部分嘅人都系中意食多啲嘅蔬果瓜菜，减少肉嘅消费，咁呢一个成个经济型嘅社会都系以市场供求为先嘅啫嘛。原来呢个世界啲人越嚟越多食蔬果瓜菜，食有机嘢，咁供应商就自然会开发呢一方面嘅市场，就减少肉类嘅生产啦。咁所以我哋每一个人咧，就都有力量咧，藉住我哋嘅消费咧，向一啲嘅产品啦，或者向一啲唔健康嘅食物说不，咁令到嗰啲供应商啊、生产商咧，知道拣一啲咧适应翻市场嘅产品。咁我哋就可以做到改变呢个世界。 所以可以聚集我哋嘅力量㗎喎，或者好似长哥之前讲啦、我记得长哥讲啦，一两个人呢就可以反转个世界㗎啦。 你睇美国咪知啦。美国而家啲肉商啊，即係养牛嗰啲呢一路执笠㗎嘛、因为啲人食少咗肉㗎嘛，咁佢哋未做多啲健康嘅食品囉。嗱，欧洲佢哋话 say no to GMO， 我哋系全个欧洲系唔要咩基因改造嘅，咁就冇晒咯，就咁简单啫嘛。香港人唔出声，你唔出声咪继续食啲基因改造嘅嘢，继续食农药咯。嗱，你谂下，李嘉诚先生啊，都去投资，而家系供应素食俾我哋食啊，咁你知道吓，人哋几有眼光吓，时代一路转紧啊嘛。 因为食素嘅人越嚟越多啦，吓大趋势咁，譬如有啲嘅组织又即系发起星期一要食素咁，多咗人食素，有啲连锁嘅快餐店都有呢一个素食嘅餐牌，即系我身边有啲素食嘅朋友真系方便咗嘅，佢哋要去揾，唔系话要揾到啲角落嗰啲嘅素食店啊，即系连锁嘅快餐店佢都可以拣到素食去做，所以呢一个就系我哋每个人嘅个人行为，迫使到个社会要转变。但系你觉得阿 Stanley， 你觉得我哋嘅力度而家够唔够咧？ 其实力度系不断上升嘅，咁只要去到一个临界点咧，其实嗰个情况咧就会转变得好快咯，咁所以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啊，我只系一餐食素，或者系我一个人食素，而同时每个人都有呢个咁嘅观念嘅话咧，就影响全个世界咯，吓、而我哋睇到个势头，我哋系不断系向好嘅方面发展嘅，咁就好似即系美国退出咗呢个法国气候协定咯，但系其他嘅国内其他美国嘅省份，佢哋反而系自己做喎，咁即系话一石激起千重浪，你唔做，更多人做。 所以千祈即系唔好理人哋啦。我哋成日都觉得，我做人哋唔做，我放弃。但系其实你做好你自己个 part 先啦。同埋最紧要嘅就系好似 Stanley 咁讲啦，即系你不断地爆料，话俾我哋听嘅事实，等我哋知道。咁呢个都系教育嚟嘅，我哋知就可以知道点样方法去应对咯。所以你系不断地真系做紧呢一样嘢啦。 冇错啦，系啦。咁我谂就知识同埋真相咧，可以改变呢个世界。 要听多啲，要睇多啲资料啦。即系喺我哋日常嘅接触嘅媒体，多数可能就系报纸啦、电视台。或者有啲就互聯網揾多啲資料，但互聯網睇有時睇啲資料咧，唔需要堅定流噶，即係唔知真定假噶嘛。你知而家發放嘅資料可以好多偽造出嚟嘅，即係令到大家一個輿論啊，好多恐慌。咁應該點樣？你平時又點樣揀資料去睇 嘅？其實咧就係我哋好少或者係依靠單一嘅渠道啦。咁都係啦，我哋做新聞資料搜集咧，都係喺唔同渠道揾資料。咁啊，左中右啊，上上下下咁樣互相去比對啦。咁有時就係我哋如果冇一個既定嘅結果，我哋就係話俾人聽，呢一個咧係我搜集資料，咁亦都讓大家去為自己負責任啦。唔係話每一個媒體講嘅嘢一定係不偏不倚或者係正確。咁作為即係讀者啦，或者係觀眾，佢都有個責任咧，去自己去分辨翻呢個消息究竟為自己嚟講有幾真實啦。 所以一定要听多啲睇多啲啦，先发觉呢好多嘅资料呢，好似今日 Stanley 所讲啦，关于大亚湾甚至乎广东省有啲核电站同我哋係好接近嘅，包围住我哋有20个。咁但係呢啲资料我哋唔睇呢就未必会知道。咁当我哋知道嘅时候就觉得好埋身啦，好埋身先至会关注，关注呢先至会改变头先我哋所讲嘅啲行动，係咪可以透过自己自身做一啲嘢改变个社会呢，即呢个系俾我哋嘅思考多啲去留意周边嘅资料囉。 其实如果大家想试下即系食多啲蔬果蔬菜嘅话咧，咁啊听晒我哋逢星期一嘅呢个朝早啦，长哥做好多。其实长哥我俾你感染咗噶啦，我开始夜晚嘅餐其实我好少食肉啊、食米嗰啲，食蔬菜，因为一个人又简单啊嘛，发觉都唔系咁难习惯嘅啫，咁啊慢慢嚟咯，逐步。 人又舒服咗啦。 系啊，好似青春咗 啊。系啦， 佢最后都系想讲呢一句。 你焗住都要认同。 好啦，咁啊，多谢长哥，今日都系唔该晒长哥揾嚟嘅嘉宾 Stanley 啦。咁啊，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喺9:20都会有长哥出现嘅，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 拜拜。 拜拜。